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咱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请来了杨多杰老师，为大家讲讲这个茶叶的发展历史。上一讲的时候咱们讲到了清朝，多杰老师也说了啊，这对于我们茶叶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无论从品类还有从冲泡的方式都更接近我们现在喝的茶了。那从今天呢咱就进入民国时期了啊。民国时期可能更大的一个功用呢，就是跟世界的沟通，以及世界各地的好多事儿，咱渐渐的都明白了，都知道了。所以今天咱开始讲讲这个哈，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咱们的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哈，杨多杰老师。哎，多杰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孙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今天咱们接着就着这个话题来讲，讲到了晚清民国往后的这个阶段。孙老师讲得很文雅啊，说这个跟世界更多的交流， 对， 其实是 被迫交流 啊，其实是拿这个茶挣世界更多的钱， 哎， 应该是这么去说哈。这个咱们拿这茶叶呢挣钱这事儿呢历史非常悠久了， 对 啊，这个打唐代就有，唐代之前恨不得就有，有的呢还不见诸于文字的记载，那有一些就有文字记载。那会儿当然咱们不能说往很远的地儿交流啊，那基本还都是陆路交通的时代，没有海洋的。那这陆路交通的时代往哪儿去呢？那主要就是一方面上高原。唐代的时候叫吐蕃啊，吐蕃是一个当时的地方的小政权。那再要往北了去呢，那就是辽金元啊，这都是跟咱们有大量茶叶贸易的，包括边境的西夏，那就是唐啊到宋啊这个阶段，那里边大量的沟通品都是用茶叶。茶叶一方面呢挣人家钱，另一方面这茶叶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扮演一个两国外交的润滑剂。具有这样的一个角色。 咱们叫乒乓外交，那时候就是这叫茶叶外交。 哎，你讲的有一定的道理。 那 就是说这外交，光外交多干呢，是不是？咱们得有个媒介呀，以一种进行媒介的这种交流，这个到今天还是这样啊，还是这样。那么在当时来讲用茶叶。那你比如两国关系比较好的时候，那这个边境开放，边境有榷场啊，在这儿进行这个专卖啊，榷就是专卖制度嘛，那进行这种专卖茶马贸易。那如果你在这关系不好，关系不好搞什么呀？你今天那大国还搞这个？经济制裁， 封锁不给你了。 对了，搞这经济制裁了，你的原来进口这么多，你都需要进口吧？不给你进口了。这有点这意思啊，咱们这都跟咱学的，咱打唐宋就会这事儿、那长期的边境制裁，那多了这事儿是吧？那就被迫的时候人需要谈判嘛，当然这是一种都是谋求和平是吧？我们都希望是尽量是不战是最好的，那到打这一步呢都是很靠后了。一般情况下，通过这种经济的制裁啊，通过两方面贸易的这种阻止啊，那是不是就是被迫了双方冷静一下啊，谈一谈呀、说一说呀，哎。那茶叶在里边就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为什么呢？那就是说的一个关键的点，就是茶这东西它就不能世界哪儿都种。种不起来。在中国这个范围里内，南方居多，北方很少。现在中国是四个茶区，江南、江北、华南、西南。江北茶区是一个最小的茶区。那在哪儿呢？河南的南部地区。山东的东部地区。 还有比如说陕西的南部地区，甘肃的南部地区，这都能产点茶，但是量比较少，量比较少。那再广泛的区域是产不了茶的。那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常让学生们写，我说你写出能产茶的五个省份， 嗯， 这题都得满分。 哦， 多呀， 哦， 总是好写的。 对， 说让你产不产茶的五个省份， 嗯， 大伙儿有的时候不太会写。哎， 我们河北是不是就不产？ 对，河北是产不了，河北是产不了啊，北京也产不了，内蒙古也产不了，大量的北方地区它都产不了。 嗯， 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什么呢？就是茶从它出生的那一天起到今天，都是一个需要贸易的事情。 嗯， 对吧？你有我无， 嗯， 或者我有你无， 嗯， 这就贸易呗。那就是产生这种贸易，茶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嗯， 在当时你讲吐蕃，那它包括于到北方的辽金元啊，当时还不叫这个地方政权的时候，它不产这个，不产这个又想喝这个，那怎么办？ 嗯，买。 对了，那就得花钱。 哦， 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到今天也是如是。今天这茶，刚才孙涛老师讲了。说咱们到了晚清民国了，到了一个世界范围了，是吧？咱得开眼看世界了，你不想加入也不行了，地球村了，大伙儿都是一部分了。 对， 在这个程度上，咱们再放眼到世界这环节上呢，能产茶的地儿还真就不多。 嗯， 咱们就说说今天说中国这茶叶的出口问题。 哎， 这值得一聊。 嗯 啊，您比如说咱邻国日本，这产不产茶叶？产。 哦， 产茶叶哈，没错，它得抹茶呀。啊，还有它的这个煎茶呀，都产， 嗯， 但是它是历来有非常大量的茶叶进口的，从中国进。 嗯， 你比如说到今天为止还进口。 哦， 进口什么茶？ 乌龙茶。 乌龙茶是一种，乌龙茶主要就做饮料。 哦， 啊，在以前来讲，这乌龙茶就做成粗制加工以后，都出口给日本，那主要都是闽南做这个生意， 嗯， 做最多。 哦， 粗型乌龙。啊，他做饮料茶用， 嗯， 他用的是咱们的这种。 就反正他们那边，我感觉是满街那个饮料机里都有乌龙茶，好像他们特喜欢喝这个 啊，喝乌龙茶，这个， 是吧？ 他觉得这减肥， 嗯， 啊，这个有道理。这个日本人呢研究出来了，说这乌龙茶里边有一种物质减肥的机制特别好， 嗯， 啊，喝乌龙茶还喝什么茶？ 还喝 历来进口的大宗乌 红茶，啊，红茶不跟咱这儿进口了，那就是绿茶， 还真不是 白茶。 都不是 啊，黑茶， 哎，它进口普洱。 哦， 它大量的进口普洱。 哎，这为什么？ 健康。 他们吃的也很清淡了呀，已经。 哎，但它需要健康。 咱一说普洱，不就刮油吗？ 嗯， 他们感觉没有什么油水啊，那菜， 哎。话是这么说，但人家呢富裕比咱们早。 嗯， 人家很早就关注到了这个减肥、降脂、三高、健康这样的一些话题。 嗯， 那在六七十年代，日本就有很多的医学工作者开始研究这个普洱茶的功效，不得了，他发现这东西有用，哎， 嗯， 到八十年代以后，这种研究呢就取得了比较突破性的进展，那就明确的指出了普洱茶对于降三高有好处， 嗯， 对于缓解血液粘稠， 嗯， 啊，这都是有好处，这先咱们叫富贵病， 嗯。 那人家日本比咱富贵的 早富贵了， 哎，对了， 所以早得了这病了，是吧？ 他吃的再清淡，它也是肉， 哎， 也是鱼，它也油炸， 嗯， 是吧？我看他那炸鸡块吃的，它也好着呢。 嗯，对， 啊，对，他吃那鳗鱼饭，那鳗鱼饭它也有 油，嗯， 道理是一样的。 嗯， 那么它也就有这种需求，所以到了，比如说，甭晚清民国了，到往后啊，一直到八九十年代到今天，日本的这个普洱进口量都非常大， 嗯， 都非常大。有一部分呢，就是做饮料用，还有一部分做还做这种药物提取， 嗯， 啊，也用这个。也用这个 普洱精华素是吧？这么吃下去， 哎，做药物提取，嗯，啊，那是不是就叫普洱精华素？ 这我起的啊，瞎说的。 哎，那这回我到这个，我想想那是在哪儿啊？韩国， 嗯， 啊，还看到卖普洱面膜的了，最近有 哦， 啊，也有。哎，那当地人也认， 嗯， 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他这东西有知名度， 嗯， 啊，一提起来这大伙儿有知名度。这是我们讲到这个日本哈，啊，你觉得产茶，产茶它也进口， 嗯， 再往远了稍微说一点，俄罗斯。 嗯， 俄罗斯这以前叫苏联，苏联在以前叫沙皇俄国。 嗯， 打沙皇俄国那年代就在咱这儿进茶。 哎， 啊，这就叫万里茶路。 嗯， 万里茶路南起点就从武夷山开始，从武夷山开始出武夷山进江西，从江西走水路一直到汉口，打汉口上来再换陆路船啊，船上陆路走这个汉路，一直就可以奔北走。啊，奔北走。那我这回到武汉， 还专门去访查了这个万里茶路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枢纽点，就是汉口。 嗯， 汉口有大量的与近代茶室相关的遗迹啊，都是俄商投资的。 嗯， 大型的茶厂啊，那都是俄商投资的，那就说要从咱那儿进口茶叶。他喝的呢，还不是跟他们一样，他喝的是砖茶，他主要是喝砖茶。所以当时这个到晚清到民国，我们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叫机械化制茶。这打哪儿出现的？就打这汉口。 哦， 打汉口出现的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制茶厂，以前都是作坊。 嗯， 现代意义的制茶厂是 机器弄的了。 对了，俄商投资的，做压砖。 嗯， 做压砖的工艺，这都是打这儿开始。那么做这种出口，那么一直往北出你们这个张家口了，就往北去了。 哦， 这一猛子扎的恰克图。从恰克图再做中转，那可能到圣彼得堡，还能出去非常远非常远。那么这条路线运茶，当时的俄国人也不感谢。 嗯， 俄国人也不感谢，说这钱都让中国人挣，这玩意儿这不行啊，他们这太挣钱啊。 嗯， 而咱这消耗量这么大，你想万里茶路，这玩意儿得10000多里运过来都得喝。 对，关键是这中间加了多少手啊？ 啊， 对吧？ 这 贵死了， 这东西咱能不能做呢？ 嗯， 哎。这个时候就请这个当时中国人过去做茶， 可他那地儿也种不出来吧？那么 冷冻啊， 啊， 冷冻啊， 嗯， 种出来了， 种真种出来了， 种出来了。在当时的沙皇俄国啊，今天这地儿不归俄罗斯了， 嗯， 今儿这地儿是单独的一个国家了， 嗯， 叫格鲁吉亚。 哦， 在格鲁吉亚试种成功了， 嗯， 啊，在格鲁吉亚试种成功。当时呢，这一位重要的人物呢。因为姓刘，所以他这茶就叫刘茶。 哦， 刘茶啊，这个是请咱们中国人带着中国茶工到当地，再雇着当地的茶工， 嗯， 开垦茶园、下种、种植，先把这茶苗得做出来啊，茶苗做出来再做这品种啊， 嗯， 规模不是特别大。规模还是做的不是特别大，不能够满足当时整个沙皇俄国的这个需求。 嗯， 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就是说整个这沙皇俄国出现了茶叶种植，这个就是打那个时代开始的，晚清民国这时代就有了。 嗯、 那这它也是一种尝试，啊、为什么尝试呢？就是四个字，叫做欲罢不能。 哦， 啊，就是想不喝不行。 哦， 那不喝行不行啊？不行。 哦， 这那水果不进口了行？ 他们那儿不是也有别的各种什么花草茶吗？非得喝咱的？ 就得喝茶，就得喝茶，倒不是非得喝咱们的。他后来是不喝咱们的了， 啊、 后来还 喝印度是吧？ 哎，对，赶上英国人挣钱了 啊。 他为什么呢？就是说这茶呀，这里边就解释了这问题。孙老师这问的好，茶有特别之处，茶具有其他饮料之不可替代性。 嗯， 那这跟它内含物质有关的。你比如说，茶中含咖啡因，说那咖啡里也含咖啡因。咖啡里是咖啡豆含咖啡因， 嗯， 叶子中不含咖啡因， 嗯， 茶叶是叶子中含咖啡因，这个是少见的啊。那么它有咖啡因，它就起到兴奋作用， 嗯， 它就不光兴奋，人家里边还 上瘾， 哎，上瘾，上瘾还是一方面。你知道这茶还有什么？有多酚， 嗯， 就是茶多酚啊。咱们老讲那茶多酚，茶多酚，茶多酚不是一种物质， 嗯， 是一类物质的总称， 哎， 叫茶多酚啊。这咱们再普及一次啊，咱不是说哪种叫茶多酚，茶中多酚类物质的总称叫茶多酚。 嗯， 茶多酚是什么呢？给您一个定义，茶多酚叫色味之源。 嗯， 产生色味主要就靠茶多酚，但是不要小瞧这色味，就是因为色，大伙儿才爱喝。太顺滑的不好喝。 嗯， 太顺滑了，那冰糖水最顺滑。 得找点苦味儿，是不是？这人得找点毛病。 应该叫给你的口腔增加一个维度。 哦，啊，这个解释好。 给你的口腔增加一个维度， 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得上。 哎，你今儿看电影，你要看什么呢？你看2D 的不行，你看3D 的 啊。 3D 的比2D 要增加一个维度。 嗯， 那4D 的呢，比3D 需要增加一维度。 嗯 啊， 那脸上喷水。哎哎哎， 椅子能晃悠， 对， 是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说，你的口感上也需要增加这维度、 嗯、 啊，是吧？你要听黄山讲的就多了这事儿、 嗯。 他告诉那色味是这个红酒里边最好的味道之一。 嗯 啊，他说这没有色的红酒就在新世界不算好红酒。 嗯 啊，咱听他说这，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这里头。 嗯， 还是这道理，太顺滑了就下去了，有一个维度一拦，层次感就出来了。 所以这是茶饮料里边一个重要的魅力之所在。 嗯， 为什么叫不苦不涩不是茶，道理就在这儿。嗯，但反过来讲，只苦只涩不是好茶。能产生苦能产生涩味的植物多了去了，你上中药房随便抓三味，一间准是苦涩的 啊， 都这味儿。 嗯， 那为什么不爱喝它爱喝这茶，就是只苦只涩不是好茶。茶中的苦涩是非常优质的一种物质，它马上可以转化成甘甜。 嗯， 这是茶跟所有不一样的地方。那纵观世界范围之内没有一种可以代替的。那包括我们到南美，你看那茶叫什么马黛茶。 嗯， 哎，我带回来，我咱没去过那地儿，那带回来， 我 说当地人都喝那个。 嗯， 偶尔为之吧，反正也不是说多难喝的东西。 嗯， 那你让我说 也还行。我有时候早点的时候，他那好像得加点奶什么的， 哎，对对对对对， 喝起来就稍微好点。 他那不是真正的茶，他那也是这问题。 嗯， 那就是说，他甚至于我从包容的角度讲，他跟茶不冲突。你喝它和再喝一杯茶之间不顶着， 对对，另一个味儿， 俩回事儿，这不一样，这是不一样的东西，是吧？包括这个在马来西亚，人， 嗯， 当地说给您两盒这个茶吧，土呢。这茶呢，给我喝了一杯，吓我一跳，我还拍了照片了。 嗯， 他这茶那色儿什么色儿呢？天空蓝。 哦， 啊，你说这玩意儿能喝不能喝呀？ 天空蓝， 天空蓝，蓝色的。 它是自然的颜色还是 自然的颜色？ 哦， 它也是这个 天青色等烟雨， 对， 而我在等你。 说实话，紫色的我喝过。 哦， 紫色的无外乎花青素多点呗，那， 哎， 就紫的呗， 嗯， 这我能喝过。它这天空蓝，这我第一次，啊。 天空蓝有可能是里边有铁， 是不 是？ 就说来一杯吧，也拿小猪给你拿过来，喝了一杯，完， 嗯， 没什么怪味儿，完也能喝， 嗯， 也能喝。我带回点，回头给你尝尝啊，回头给你尝尝。 肯定是不给你补补铁 啊，也是一种花草类的，也是一种花草类的。哦，那这玩意儿它为什么都没成为世界性的饮品呢？ 嗯， 就是它的魅力不够， 不好喝。 魅力不够，那在茶在它的起始阶段和这些东西又有什么区别呢？没区别，那不就是一种植物做成的饮料吗？ 嗯， 那怎么人家后来脱颖而出了呢？就是它的口感独特，喝过以后人家要过目不忘，咱就过嘴不忘。 嗯， 就是有特别之处，就是征服你，就是让你不喝不行。 嗯， 这多少代人都这么想，所以说都多动着心思。那沙皇俄国动着心思呢，英国人更得动着心思。 对。 这茶叶呢，最早往欧洲传啊，还真不是这个英国人， 嗯， 也不是走陆路，就不是从亚欧大陆这么过去的，不是， 嗯，肯定是海路嘛， 海洋贸易， 嗯， 海洋贸易，谁弄的这事呢？最早是荷兰人， 嗯， 啊，荷兰人在明朝末年的时候来了， 哎， 来了以后呢，就没干什么好事啊，先侵占了我们的这个台湾岛， 哎， 啊，其次呢，奔了趟日本， 嗯。 所以也有一种认为呢，是他最早这茶叶不是打中国人手里买的，打日本人买的。 哦， 啊，打日本人手里买的茶叶， 也有可能。 哎呦，是有可能，那肯定有可能， 嗯， 也可能，那也可能买的是中国茶。 对，就是等于他买了一二手中国茶，是这意思。 咱们在贸易上叫转口贸易嘛， 嗯， 对不对？你不能跟我直接交易的话，你就做一个转口嘛。 对， 啊，这个也可以。所以说这个茶就弄回去了，但是可以确切的讲是绿茶， 嗯， 不是红茶。明朝末年时候的红茶也不发达，徐也没红茶，把绿茶弄过去了。反正三推两推呢也没推起来。 嗯，不爱喝。 哎，不是特别好。为什么不是特别好呢？俩原因。一个是长途的运输。 嗯，变味儿。 那，肯定是有这个风味上的差别，风味上差别啊。受潮啊。 啊，出了海藻味儿了， 哎。这个海上太遭罪了。这货在马来西亚我就体会这事儿啊， 嗯， 他带上了一艘大的这个舰船上，这个海上太遭罪了。遭罪在哪儿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为大家讲讲茶。那么到底为什么绿茶在欧洲大陆一开始没有推广开呢？不要着急，下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揭晓答案。 想拥你入我怀抱，

天天最新鲜。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二节，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给大家一块儿讲讲茶。那么欧洲一开始最先接触的其实是绿茶，但是为什么绿茶在欧洲没有推广开呢？在这一节我们为大家揭晓答案。 所以说这个茶弄回去了，但是可以确切的讲是绿茶， 嗯， 不是红茶。明朝末年时的红茶也不发达，徐也没红茶，把绿茶弄过去了，反正三推两推呢也没推起来， 嗯，不爱喝。 哎，不是特别好。为什么不是特别好呢？俩原因，一个是长途的运输， 嗯，变味儿， 那肯定是有这个风味上的差别，风味上差别啊，受潮啊， 啊，出了海藻味儿了。 哎，这个海上太遭罪了，这我在马来西亚我就体会这事儿啊， 他 带上了一艘大的这个舰船上，这个海上太遭罪，遭罪在哪儿了？它是先下雨后暴晒， 嗯， 这俩东西都归你， 对， 这雨一浇就湿了， 嗯。 上了以后，它这雨找下去，那阳光可大。 嗯， 那怎么海上船员的皮肤黝黑？有道理。 对， 因为说这茶叶，我就体会，我坐那船上，我就体会这茶叶 不容易， 不容易。这茶叶打中国这儿出去，漂洋过海，晃晃悠悠，打一年多、到伦敦港，你说得受多的罪？ 哎， 得让淋多少回？淋完了以后再暴晒多少回？ 嗯， 避光防潮除异味，这是茶叶基本要求。 嗯， 它都占。 都做不了 啊！对，海上贸易它都占。你说得受多的罪，这茶叶到这儿得什么品质？ 哦， 你说能好不能好？好不了啊，它肯定是好不了啊，得多难喝，你别提了。 嗯， 所以这绿茶到那儿都没推开。 嗯， 三推两推的没推开，没推开这个世界嘛，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个荷兰人下去了呢，这葡萄牙人又上来了。这二一波上来的是葡萄牙人。 嗯， 葡萄牙人到东方呢也没干什么好事。 嗯。弄了澳门 啊，先把咱澳门占领了，弄了个东印度公司把澳门一占领，开始倒腾这茶叶，这个推葡萄牙，这回里边是带点红茶，这回带点红茶， 嗯， 那么回了葡萄牙就喝，喝的却不错，哎，当时这个两牙地区是最富裕的，再加一荷兰，这仨是最富裕的，英国、法国靠边站还不行，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英国人呢就要跟这个葡萄牙人呢联姻。联姻，这葡萄牙人就嫁过一公主，叫凯瑟琳公主。 嗯， 这凯瑟琳公主呢，陪嫁里边呢是什么呢？ 有一盒茶叶， 一盒茶叶，半船茶叶。 哦， 人家那是贵啊。 啊、 哦，凯瑟琳公主带的都是实在东西。 嗯， 那是过日子人啊。那绝对 被你这一形容，听着不像公主。 是 哪有形容公主说是过日子人呢？啊， 带着东西、 啊，这感觉是嫁了一老猫过去过日子人。 哎、这个、公主很实在，啊、 回过日子的公主。 哎，一律没带、 啊、 带什么呢？先带半船砂糖 啊， 半船砂糖，半糖茶。 哦， 再加上香料，你想那不过日子人吗？ 对对对， 带都是佐料去的。但是在当时来讲，这都是贵玩意儿。 对。 这都是贵的，他是捡那贵的带， 还比那金子可值钱。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啊！你想那砂糖多值钱，是不是？制糖技术不高，他那弄点糖不容易。 嗯， 啊，完了弄点这个茶叶，这都带过去了。 嗯， 哎，这个茶叶这东西，英国人还真没见过。打宫廷里边，他得到宫廷啊， 嗯， 就是宫廷里边开始沾染这个饮茶的习俗。 嗯， 就打这时候开始的，这是凯瑟琳公主时期开始的。那这是凯瑟琳公主去英国唯一的贡献 哦， 为什么呢？因为她跟她这个婚姻还不得幸福的， 嗯， 后来扫姆撒眼又回去了， 哦， 这就是合着就给人送一船茶叶去，但这件事儿在英国有重大的影响，打这儿开始宫廷中开始喝茶，注意，这就是跟中国茶一个质的区别， 嗯， 中国茶是由下往上的 哦。 最开始一定是先民发现的， 先、哦、 先民发现，先民喝，山农发现，山农喝， 嗯， 咱们再最后喝。他这不是，他这英国是由上往下的 哦， 先是王室先喝上的， 嗯， 打这儿往下再传，起这示范作用，那都得有附庸风雅的贵族啊，嗯、 哦， 到王室里一参加宴会，一听说有人现在什么最时髦，你不懂，那东方来的这东西叫茶叶、 哦， 这东西最时髦，哦，咱搞一点，咱试一试啊。他一试呢，富商又觉得哟，和他们这些贵族弄点东西，咱有钱，咱也弄点。 嗯， 你看，他是由上往下这么来，他跟中国这茶叶传播途径是反的。 嗯， 就不一样，导致什么结果？导致这茶叶在英国愣贵。 哦， 愣贵这东西，贵到什么程度？贵到得给这茶叶盒上锁。原来我讲过这个， 得给查一盒上锁。 哦， 这我到很多博物馆，你比如说香港博物馆看过吧，你这回我在马来西亚博物馆还看过。 嗯， 还有这个，因为马来西亚它英殖民， 哦， 它也英国殖民地嘛，马它也有这个遗留下的查一盒，上面带一锁。啊，这茶得转 着，还得锁着， 锁上。这茶叶盒有多大？就字典那么大，就这么大一小匣子。 哦， 他怕这仆人抓一把， 揣兜里， 他就怕这。你说咱们家现在茶，您就是5000块钱一斤的，咱也不至于给锁起来。 这你揣点揣点，你都不用揣，你明儿说给我来点，来点就来点，是吧？感觉没多大事。我就光听说他们原来是流行收藏咱那瓷器， 嗯， 流行咱那瓷器呢，也是，请你吃饭去了。边上站一仆人，专门看着这盘子，说这盘子你一眼兜不住，恨不得上面有油，他也给你揣走，因为也是很值钱。没想到茶叶也这么厉害呀， 啊， 真的。 这个它必定它是舶来品， 嗯， 舶来品它是很珍贵的，来一次不容易啊。都带着小锁一个一个的， 哦， 这锁呢很精致啊，它都是暗锁，不是挂一锁头， 嗯。 都是里边那锁，都是钥匙往里一捅那种锁， 哦， 那匣子非常精致。你以后再看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好好的关注一下，那就证明这茶在当时来讲多贵，贵到什么程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贵到什么程度？我换算过一次，就说这一斤茶叶的价格，相当于一个蓝领啊，就是仆人的这种蓝领啊，1/3的月薪。 一个月 1/3， 喝杯茶 啊，喝一斤茶 哦， 你那也不舍得呀。 对， 那也不舍得，对吧？咱们现在说这茶叶说这么贵，咱们花这个自己月薪。咱就说拿5000块钱平均工资算吧， 啊， 1/3的月薪够瞧的，3000块钱呀， 啊， 3000多呀，你想想， 喝茶 啊，对对，不舍得吧， 啊，不舍得， 就变成一种贵族式饮品， 嗯， 那这就钱就花扯了，贵族人喝这花扯了这钱，那这里边呢，那就蕴含了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在晚清民国这时期， 嗯， 啊，再往前一点吧，清中期的时候，那茶叶呢，出现了造假。不是咱们造假，咱说好了， 英国人造假 ，英国人自己造假，反正大伙儿不认识什么叫茶叶，剁点树枝子、烂叶子什么都往里掺， 哦， 哎，喝过的茶叶再晒晒呢，再掺进去， 我的天 啊，这你以为啊，这暴利啊，你想想，太贵了， 哦， 哎，就开始做这种事情，那你想想这就很麻烦，是吧？又不好得，又花钱啊，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吧，就都产生了， 嗯， 这就迫使英国人呢。去考虑这个问题， 嗯， 怎么能够降低这成本？当然，一方面它发生了不义的战争，这咱们原来还专门讲过， 嗯， 这不义战争之后，再有一点呢，就是说把这茶呢得要自我种植，这能不能讨自己手里弄这事儿？ 对， 他是不行啊，他日不落帝国呀，他找殖民地呗， 嗯， 找来找去就这印度， 哎， 印度就开始种茶。那么印度种了茶之后呢， 嗯， 到英国去销售， 嗯， 这才开始把这个茶。普及到了平民的程度。 但多爷老师，咱这多说一问题，他印度不是原来也跟咱争过，说谁是最古老的那个古茶树，最后是承认了咱是古的，那他说明人家那儿原来也有茶叶，也有茶树，对吧？那这英国人到那儿是用他原来的那个就地就取材了，还是觉得嗯，还是咱中国那个味儿好，咱从中国弄点茶叶种来印度种，它是哪个方式弄的呢？ 用咱们的， 还 是用咱们的？ 它当地是有野生茶树品种，但是呢离驯化还有很长的距离啊。咱们呢都是驯化多长时间的品种了，那是有差别的。 成熟品种 那当然了，那首先来讲，只要是植物出于自保，它就一定那植物的叶子不会好吃，也不会好喝， 不然都吃没了。 那可不嘛，山羊都砍光了可不行啊。所以说呢，野茶树一般情况下都是有一些内含物质会比较高。就是让你动物吃了以后不舒服。不舒服你不就不来了吗，我不就自保了吗。那咱们驯化的呢，那自然是要对人有利的这品种咯。高产一点的，美味一点的，无毒无害的，抗病虫的，都是这品种。所以呢还是人工驯化的好。所以他们打头还是打咱们这儿进口。进口这品种就是开始不太成功。后来呢跟当地品种做过杂交。这种情况是都有的。我们慢慢的把这茶叶这才种上。种的今天说阿萨姆，阿萨姆茶叶都是那个品种种出来的。包括大吉岭，为什么大吉岭茶好喝呀，还是跟咱们中国茶有杂交。杂交过的品种。 但是我作为一个狭隘的人，我就想，既然你看咱一直说中国古代到外面赚钱主要三个东西，丝绸、茶叶、瓷器，对吧，很多年都是靠这仨，那属于是咱们的拳头产品，那轻易有人来说我弄两棵茶树走啊，我在外地我要弄一个，我要开一茶园，渐渐的我自己也弄茶，那咱作为自己保护自己，他也不能让他弄啊，那这个怎么这么轻易的就拿了咱的品种就出去了吗？没人管吗当时？ 当然有人管呀，这管是肯定，所以这个故事还挺曲折。那么但是呢我再给您讲一个道理，就是说管的不严的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茶叶啊它比较的地域性强。你比如说给你来两颗呢你也没用。给大量地区来几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哦，你种不活。 种不活。种不活。包括咱们就说这个，你以为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能种茶的地儿是很少的。很少能种茶。包括你说这回在马来西亚，我头一次听说马来西亚能种茶，我一直以前都觉得不行。他们确实不行，他们引过多少次种都不行。种不活。盆景都种不活，说就搁这盆里种都种不活。 啊，真的 愣死。愣就死。后来呢今年我还喝到了。在马来西亚叫金马伦高原。它这下边不是海平面平地吗，它这边有点高原，在金马伦高原这儿种了点红茶还行，也种活了，完了现在还能做点量产。都非常少，都非常少。英国的这个事儿呢，到印度种这茶呢，首先来讲呢这是经过很曲折的过程，而且这里边还配套了另一点什么，你会种不会做呀。对不对，你还不会做呢，这个也是问题。所以等这东西都会了，这是需要年份的。这事儿折腾了得有几十年的时间，最后才成功到英国去卖，一卖失败了。 又失败了 啊， 折腾了几十年卖失败了。 失败了，人家你这山寨呀，不行啊，你这都山寨品种，我们得喝中国的。 味儿不行还是牌子不行 啊，就觉得有差， 都不行。 就觉得不正宗。啊，你拿这中国人讲正宗啊，哪有人讲正宗 啊。 这又经过了好长时间的市场推广啊，这时候事儿就多了啊，完了慢慢才把这个印度茶推广起来。印度茶推广其实后边还出现了一个人物，这人得算个人物。啊，这人呢叫这个托马斯利顿。 利顿红茶那利顿。 对了。 哦， 就这位托马斯利顿。这位什么出身呢，这位这出身还挺惨。这位就是一个小农场主都算不上吧，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小业主。就这么一出身，这个他呢就跟什么有点像啊，你看过那个泰坦尼克号没有？ 看过。 泰坦尼克号里边这男主角叫什么来着？ Jack。 啊，对，就这杰克呀。就这位啊， 杰克船长。 啊，杰克船长。就这小伙子吧。 啊， 这小伙子是个什么人呢？这小伙子你还记得什么人吗？ 这小伙子是感觉没什么正经， 就是一二溜子， 是吧？感觉不是跟人打赌赢了一船票吗？ 就是一二溜子啊，那就是在当地混不下去。 文艺青年 啊，是这意思。 对，人家会画画，你也不能说人纯溜子 啊。是是是，哎，你说的，我说文艺青年，哎，你我说二溜子，你说文艺青年啊，这不好。 人家这会画画，会跳舞，是不是？人家有人家画画还能挣钱， 是 半个艺术家吧？ 那 这么说啊。 好，就这么一位吧。就这么一位，他要到做这个泰坦尼克号，干嘛去呢？去美国。是吧？这就是当时的这个文艺青年的一个基本的晋升途径。 啊，美国是新世界，我到那儿可能有这么一搏就起来了， 哎、 嗯，是不是？我可能就忽忽悠悠，忽忽悠，咱们也成人物了， 忽忽悠悠就瘸了。 那这个呢？这托马斯·利顿就这么一位，就这么一位。 嗯， 他这个打零工啊，挣小钱啊，挣半天挣什么呢？就挣张船票。 哦， 他年少到美国，十年。 嗯， 十年，他可没沉沦啊。 嗯， 这十年可挣着钱了。十年翻回头来再回英国，就开了他的第一家杂货店。 哦， 这位是开杂货店的，做杂货。 嗯， 这杂货店做杂货呢，又做了十年。这个时候他就三十多，他是十几岁到美国，二十多岁回来、 哦、 再做这个三十多。三十多的时候，这人就很成功了。 哦， 那会儿咱们今天话说做连锁了， 了不起的盖茨比。 哎，盖茨比倒谈不到，但起码手底下十多个店了。 哦， 十多个店就不少了 啊、 但是他是做杂货生意的，你注意他里边可卖茶叶 哦， 他那可是第一次关注到这个茶叶有价值，就这个玩意儿是能挣钱的东西啊，这肯定是能挣钱的。那这个时候他这人聪明啊，要说草莽出英雄，没什么文化， 嗯， 但是这个人聪明，就说这茶叶哪儿的，咱这茶叶是哪儿进的呢？说印度进的，上印度看了一圈，很失望， 嗯， 很失望。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百年交行您的财富管理银行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托马斯·利顿到了印度以后，为什么会感觉到失望呢？那么大名鼎鼎的利顿红茶又是从哪儿发源的呢？不要着急，下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逐一为大家揭晓答案。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流霜，如影飞行，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美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颗心啊，几颗热烈的心啊，怎会在方向，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

栖息于热带炎热潮湿、地势不高、高大茂密的落叶雨林中，大多在森林的边缘地带活动。黑猩猩能够做出喜、怒、哀、乐等表情，当同伴在一起相遇时，就发出大声喊叫，表示问候。今天的题目是，黑猩猩有24条染色体，还是48条染色体？如果您想知道答案，可以打开吃喝微信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字萌问答就能看到了。现在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微信，发送关注抽奖加姓名电话，有机会获得游览套票，全家一起游览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北京野生动物园位于大兴的鱼筏镇，占地面积3600亩，有主题动物场馆60多个，展出世界各地珍稀野生动物200多种，10000余只。园区分为自驾游览区、步行游览区、猛兽体验区三大动物展区。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三节，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茶。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托马斯利顿来到了印度，想发掘茶叶的商机，但到了印度以后，他感觉到非常失望。那他到底失望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答案。 为什么呢？在他这年代，他是什么时候人呢？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人。 哦， 啊，就这个时候，这个他当时呢，这印度的茶叶市场就比较成熟了。他一看我这么一个，虽然有10多个店吧，我也小业主， 嗯， 啊，我有多的发展， 实力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啊。 嗯， 跟大资本已经比不了了。 跟人东印度公司差太远。 哎，这哥们儿有脑子。 嗯。 有这么三说并两说呢，他说这个东西现在听人讲啊，咱们在印度南边又占了一块地，说印度南边这地儿叫什么呢？叫锡兰。 嗯， 这哥们脑子糊啊，他说印度要能做，我觉得这地儿就能做。 哦， 他又打张票奔锡兰，就咱们今儿说斯里兰卡这地儿。 嗯， 你说那会儿那人哪有那交通条件，他又奔这儿走。 哦， 到这儿一看，他觉得这地形，开始投资，那地便宜，他开始投资做茶园。所以利顿红茶起根上用的就不是印度茶、 哦、 用的就是锡兰红茶， 斯里兰卡的。 对了，为了是降低成本啊，不是说品质不好，是因为这地儿它是新兴产区嘛、 哦、 没有人关注嘛。这托马斯利顿这一脑子就扎到锡兰了，那生意那归人打理，他就在这干嘛，引种种植，引种种植做这茶，那哪儿那么容易，就跟在印度一样， 重新来一遍， 重新来一遍，这就是没种过这玩意儿，重新种啊，重新种。而且茶起码3年才采，那3年再死了，那又一轮，他这一轮一轮的折腾，穷其一生，这个托马斯利顿就扎根在这个锡兰，没有走、 哦、 到现在你到斯里兰卡看有一个利顿小屋，那是他住的那地儿、 嗯、 他这人什么特点呢？他这人特点叫终身未娶，没娶过媳妇 啊， 没孩子，这辈子所有的钱和精力就都扎在锡兰了。 哎呦， 就做这个红茶，所以这个利顿红茶的起家就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也是迫于大量的需求，那就是说世界对这茶叶需求量太大了，在这个时期。 嗯， 那通过交流，那刚才讲晚清民国，那这个时候从明末就开始慢慢的渗透，慢慢渗透到清中晚期的时候啊，茶叶在世界范围内就非常普及了。那么那会儿开始只给中国种植啊，就中国只能出口。 嗯， 那么到后来呢？那就开始各地也要分一杯羹， 嗯， 对吧，都想挣这一份钱，都想分这一杯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那你看世界范围之内就开始种茶叶， 嗯， 啊，那么印度、斯里兰卡到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茶叶产区。 对，现在红茶是不是基本是人家说了算了，就人家算是大宗的出口吧， 那 咱们占一小部分了， 咱们占小部分，他们占大部分，因为他们便宜。 哦 啊 因为主要是因为他们便宜，咱们这贵还是消费的少啊。一般人花喝不起咱们中国这茶叶，所以咱们还是精致红茶的代表，还是咱们。 嗯， 那么这是说到这个印度和斯里兰卡啊，就起了这个重要的利顿红茶。这期间事儿多了， 嗯， 这期间事儿多了。你比如说，咱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那个时候发明的，叫冰红茶。 哦，啊那啊， 冰红茶就是这时候发明的。 啊，真的呀？ 哎，冰红茶， 我怎么到我小时候才听说冰红茶？那时候就有了， 那会儿就有了。什么时候有的呢？ 嗯， 大概是 那时候是什么牌的？ 那会儿没牌 啊。行， 这茶叶怎么发明的呢？茶叶这么发明的。这最早这冰红茶这东西呢，是一个意外， 嗯， 是个意外。什么时期呢？就二十世纪初， 嗯， 二十世纪初呢，美国就起来了，美国这时候就起来点了，开始开展会。 嗯、 咱们现在老讲那巴德马巴德马的啊， 嗯、 那会儿 世博会， 哎，那会儿就讲开这博览会、 嗯， 因为那会儿没有网络，你都博览嘛，就大伙儿都来这儿跟订货呀、 哎、 展示啊，这个行 啊。 对了，这美国开一个博览会， 嗯， 谁来呢？世界各国都来了。那会儿的博览会就长， 嗯， 博览会要开多少天呢？开将近300天。 哦，开一年。 哎，就对了，因为来一趟也不容易嘛。 对， 大量什么人来？英国商人来啊，在这儿买一些东西贩售啊，做展示吧。那有一位英国茶商来了，这英国茶商来这儿呢，前半年不错，他来这会儿呢是秋天， 嗯， 所以后半年呢主要是卖他这红茶卖得好， 哎， 啊，他暖和， 冬天喝了舒服， 嗯，很舒服，很暖和， 嗯， 转过年的不行了，一过开春的变热了， 燥的慌、 啊，这茶叶什么卖不动啊，这都、 啊、也不能当时红改绿是吧？ 对呀、啊，而且你这玩意儿热乎乎的，这玩意儿连尝都不尝啊，这怎么弄啊，这哥们儿 啊。 在这个展会上第一次尝试了用柠檬加冰兑红茶的办法。 哦， 所以这茶你得知道要注意啊，这柠檬茶或者说这现在叫冰红茶，这冰红茶是在美国发明的、 哦、 但可是英国人发明的， 嗯， 这是个英国商人最早发明的。那这到后来才开始人家说比如说有利可图了， 嗯， 啊，才进行量产，那都是很靠后的事情。因为在当时来讲大量的有点像今天奶茶店是现制作的。 哦， 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不能解决冰红茶制作里边的冷后魂的问题。 哦， 这茶叶只要一放凉了以后，红茶优质红茶出絮状物。 哦， 络合反应出絮状物，人很多人买不买，这是不是坏了？ 一看里头磨磨唧唧不干净， 不是磨磨唧唧，它里边是絮状物。 哦， 你想想这做， 感觉是里头有生物。 哎，对了，对了。它其实是一种化学的络合反应，红茶里边茶红茶 一热乎了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凉了不行，凉了冰镇都不行，所以炫喝还行，一搅和你一喝就还行， 看不出来， 长期冷链这么搁着， 嗯， 不行啊，不行，这是一个技术的难点，这很靠后革新才改革下去， 嗯， 所以孙老师为什么说你小时候才知道这冰红茶呢？ 对， 就是我国一直没这技术。 哦，人国外一直有这技术。 对对，冷后魂的技术我们掌握的都比较靠后 啊， 对，80年代之后才有这技术，才开始大规模的生产，才能做这东西。所以你看冰红茶出现100年，但其实真正生产也就是这些年，也就是这些年之前没有 啊， 这是出现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嗯， 那你再比如说，咱再讲一个啊，影响大的、嗯、袋泡茶。 哦， 袋泡茶， 就咱刚说那利顿他们那一系列的。 利顿以前真不是袋泡， 人家不袋 啊，利顿以前是包装。 哦， 包装。利顿红茶有什么特点？利顿红茶那会儿，利顿这人做小买卖出身， 嗯， 所以他就有一个好的点。好的点，他那会儿发现有一个这玩意儿不好弄的地儿在哪儿呢？就这我卖茶叶不好卖，他得邀。 哦， 是不是？ 哎， 来人都得跟那儿邀，他就觉得这不好。 咱现在不也得邀吗？ 哎，老字号还邀哈，但是很少了。其实现在很多都给你打成半斤包了。 很多都打成小包半斤包。 对，但是我老去那店里，人家说您来几两，人家给你现称， 还是要的， 是吧？ 还是要的。 咱中国人好像买茶叶还是习惯，不是我跟你说，你给我来二两，来一斤，他还是说这重量，对吧？ 对， 那你肯定得称啊。 但以前来讲，你这玩意儿就一个是，它就两个问题啊。从商业角度来讲，第一个对你服务员要求比较高， 嗯，你认秤是吧？ 啊，还得会打包。 哦， 还得会打包。那你跟雇一个普通的工就不一样了。 嗯， 那来看摊的，反正你都搁这不就行了吗？ 嗯， 所以那会儿利顿的红茶它都是分成包装的， 一包多少？就 是定量， 它都是 定量。以前它不是袋儿泡， 嗯， 袋儿泡的这个出现也大概就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但是请你注意，最早没有这技术， 嗯， 就是没有今儿这种纸袋儿。 哦， 以前是什么呢？是丝绸的 啊， 是用丝带。 也那贵啊。 啊，对。所以在以前来讲，它只是为了便捷。 嗯。 它不是为了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廉价。不是这个道理。 嗯、 为什么被便捷呢？因为西方的茶叶冲泡跟今天咱们东方有区别。原来我讲过，它是一次性萃取完成。 嗯。 它不需要茶水结合。 嗯。 咱们不能把那茶水捞出去，因为当然还得续呢。 对呀、啊。 它那不是。他那是一次性完成就要最好拿出来了 啊，对， 就滴了出来了。 对， 他是他在这样的一个动因之下，他开始结合这种袋装，他一袋儿他就能往出滴了呀。 哦， 要不然你不好滴了吗？ 对， 茶水不好分离吗？所以要照中国人这思路，中国人永远发明不出这袋泡茶来。 对，咱不需要啊。 对，咱不需要这个。 嗯、 今天咱们喝袋泡茶的方式，同志们。要注意，这一定是一个西式的饮茶方式 啊！ 咱要说哪位同事那袋泡茶续一下午，你都笑话他。 嗯， 没有那样的， 对， 就喝一次就差 了。滴了出来。 对，您说一袋泡搁里边续一下午还续杯呢？没有，不那么喝茶。 嗯， 即使现在是中国的绿茶、红茶、普洱茶做袋泡，也不那么做吧？ 嗯， 你也不那么做。 嗯， 那这个方式其实你不知不觉间世界在交流。 哦， 不知不觉间你在用的，这是一种很西式的饮茶方式。 我一直以为他们之前没认识多杰老师之前，有人说袋泡茶，那茶叶都不行。按咱说都是 茶叶沫子， 对，说他那个给你搁到那壶里，按咱那都属于沏不开那个，喝一口真想在那快得配得脆一下才能弄明白。说所以弄一个那个给你包起来，所以袋泡茶没有好茶，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原来不是， 肯定不是，它是一种特殊工艺需求， 嗯， 它是一种特殊的工艺需求，那么也在国家的标准之内啊，袋泡茶是国家标准范围之内的。你比如普洱茶就分三种，普洱散茶、普洱饼茶和普洱袋泡茶。 哦， 它是一种加工工艺，它是一种加工的工艺。那么做好了也很好喝，而且一定会成为一种趋势。那因为今天人就这么忙，便携是很容易的，这样才比较容易推广嘛，你才比较容易享受嘛。我个人也喝袋泡茶，我跟各位讲 啊，真的呀。 出差的时候我也 这么讲究、 啊， 你不是喝那小块的吗？都 啊，也可以，那不是道理一致嘛、 嗯？ 有的时候也用袋泡的也可以。 哦， 所以这个都是应该讲是从咱们今天聊的这个时代上看，世界的交融是越来越多了，饮茶呢互相影响，我们先影响人家喝茶，人打不喝到喝， 嗯， 那么到后来人家的新玩法呢，反向都影响咱们， 嗯， 今天谁不喝冰红茶呀？ 对， 是都喝冰红茶， 嗯， 哪位没喝过袋泡茶呀？ 对， 都喝过袋泡茶。刚才咱们讲那某顿红茶啊，托马斯利顿， 嗯。嗯， 是吧？那他的茶你喝没喝过呀？ 喝过、 啊、对，大家伙都喝过、 嗯、 那就是我讲的，这种交融是一种交互，那这是这一个时代跟其他时代完全不同的地方。唐宋元明清都是咱们自己跟自己玩、 哦、 这个时代的茶文化是大家在一块儿进行交流、 哦、 这是不同的时代，它就是有一种改变。我觉得这个民国呀，离咱们今天啊相对是比较近的时代了。 嗯， 那我们身边还有不少人呢都是民国年间生人的，那你说那能有多远呢？还没有太远，是吧、 嗯、 就是还有见证者。你说清朝呢，这远点儿。 对， 这咱们身边要是清朝生人呢，就肯定是百岁老人中的比较高寿的了。 百岁老人我觉得都打不住了。 百岁是1911年，他是百岁， 对吧？ 2011年 2018年107、108了，那老寿星了，很少很少啊。那在我们身边民国出生的人呢还很多。 嗯， 你像我的这个祖辈啊，像我们祖辈的基本还都是民国生人的啊，就是咱们叫解放前生人的。所以这离我们时代呢确实相对比较近。而且这个时代呢有一个特征，就是记录的方式变多了。 嗯。 啊，那就是原来只有书写记录。 哦， 那你比如说我是研究茶书的，历代的茶学文献，那这几乎是研究历代茶法的唯一途径。 嗯， 你没有别的呀。 对，过去也没有纪录片，也没有影像。 对了， 只能靠文字。 对了， 嗯、 如果有新人呢，还有两幅画。 哦， 我们的茶画这个领域还是有的。 哦、 啊，那这也是一种记录吧。人家说这也像照片似的，或者也像这个纪录片似的，它又不完全的写实， 嗯， 它还有艺术的成分，因为它是画作。但同时呢，这东西毕竟它很有限了，所以我们了解它几乎是完全通过文字来了解， 嗯， 啊，这就是我们说茶学经典或者叫茶学文献的意义。那民国就不一样了，民国呢，我们材料的种类就变得很多， 哎， 啊，你比如说最重要的还是文字， 嗯。 档案留下来的也多了， 嗯， 再有呢，你比如说图片、照片，照片是最多的。 哦， 晚清民国与茶有关的照片那是最多的。 哦， 大家以后看老照片，这个现在很多人还好看老照片哈。 对， 啊，这也是一风潮。 嗯， 哎呦，看到那个老照片，现在还有出的很好的出版物，我看书店看卖的很好。 对，有那么一系列的，啊、都叫老照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哎、 啊， 对，它有那么一杂志。 对， 啊，完了也出一些，比如说什么。外国人眼中看到的中国呀，哎，就是这种的出版物挺多的。 嗯， 而我也翻翻，有意思的呢，其实还真都不是那个政治类，都是生活类的。 哎， 你看看人那会儿怎么吃的，怎么穿的，怎么玩的，怎么带的， 嗯， 居家是怎么住的？ 对， 这挺有意思。 对，包括还有影像。也有，就是大家别想着，就现在咱们好像大家都留个视频什么，那时候已经有视频了， 有， 对吧？ 有， 我曾经看过一个，那个是清宫里头，反正也是离现在比较近的了。说当时的贵族都好学英语，而几个好像是格格类的，反正是女士。都讲着流利的英语，人家还挺有意思， 啊、对 吧、 啊？ 对， 那就说明你不光带，还不是默片，还带着声呢。 嗯、 哎， 对、 啊、对，所以这都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了解民国茶文化的一个手段，就是说您可以从图片或者从影像资料里来了解。我给您举例子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三节，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杨多杰老师为大家说说茶。在民国的众多影像资料当中，到底有哪些是跟茶有关的呢？不要着急，第四节为您揭晓答案。 心深处一直有个画面，黄昏的树，我靠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书中的我总是一个人的独处，温柔的笔触数爱的苦，写着破碎的幸福，我的付出。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四节，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杨多杰老师一块儿跟大家聊聊民国时期的茶。那到底在影像资料当中又会透露出哪些民国时期喝茶的信息呢？不要着急，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答案。 你比如说老照片， 嗯， 以前人照照片呢，它必定是少，那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啊，我说的是一般情况下是摆拍， 嗯， 是吧？ 哎，那肯定， 对，就咱们小时候也是摆拍， 摆拍都不容易， 哎，是不容易啊。 是是，你像我和多杰多少算，虽然差几岁吧，但是基本算同龄 啊。是 你像我们小时候，一般的家庭没有照相机， 没有， 是吧？都得挺靠后了才有照相机。特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流行照相馆呢，那时候照相馆也比现在多。然后大家好像时不时的到过年呀、过节都流行全家到那比较大的照相馆去照一张。你要现在你说街边当然照证件照的那种小照相馆啊还是有，你像过去咱们比较有名大北照相馆，那过去好像每个城市都有那么一两个这样大型，但是现在除了照婚纱照，你说咱照全家好像现在特少了，对吧？但是那时候要照相觉得是特新鲜特高兴，而且是特高级的事儿，就大家都得到那天。我记得我姑姑有这习惯，每年到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奶奶家那边也是四个小孩，带这四个小孩去照一张，当时就得捡自己家里最好的衣服，有时候我姑姑那时候小孩给抹红脸蛋什么的那种，就去照一张。所以摆拍那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儿，不像现在了，你说随时咱还抓拍，时不时想拍就拍，那时候能有张照片真的非常不容易。 少见少见啊，都是摆拍。摆拍就是说他那个他需要一个，你刚才讲对，他一在一个场景里边，就是一到一棚吧，咱们先说这叫棚，就一个照相棚。 嗯， 以前呢他倒是没有这个棚的概念， 对， 但是以前呢，他也有这种叫布景， 嗯， 给你布一个景，完了你坐那儿拍张照片 啊， 这你看那人要么都是那么拍出来的， 对对对， 基本上啊，除去很少的风光的，他是有那种旅行家给你就是抓拍记录，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达官显贵啊，富家公子啊，包括富家的小姐啊、太太啊、少爷啊，这个都是拍这种照片。那我就说到这个摆景，这个摆景里边呢它有茶的事儿。 嗯， 它怎么摆这景呢？这景特别固定，从晚清到民国，这个我有时机啊，我要把它写出来，但是这个我现在这个资料收集了很多， 嗯， 都这么拍，就是这人呢坐一个太师椅上， 哦， 它边上呢有一个就是小的木屐，长的木屐，哎，就是长条的这种， 哦， 这个比那个桌子呢要小， 哦， 哎，就是像茶几， 哦， 啊，但没有今儿这茶几那么大，小一点。这种茶几上摆什么呢？女士摆两样，男士摆两样。 哦， 女士摆什么呢？女士要摆一盆花儿， 哦， 一碗茶， 哦， 一个盖碗茶，是盖碗茶，哦，啊，一定是那盖碗茶。 花儿是什么花？什么 花 都有？ 花黑白的瞧不出来，我瞧着像假花， 哦， 是盆景的， 哦， 是盆景的， 哦， 是给个盆景花。 哦， 这是一个。男士这俩是什么呢？男士还是一碗茶， 嗯， 外加一个水烟袋， 水烟袋 戳着的那种， 哦， 白铜的， 哦， 这个嘴儿很长的那种，这带一链下来的那个， 哦，知道， 哎， 知道， 哎， 知道， 哎， 知道。 男士是这两样， 哦， 女士是那两样， 哦， 但里边呢都有这碗茶，是一个盖碗，盖中的茶碗， 嗯， 这个东西有研究的地方，我打这里边看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那盖碗跟今天的盖碗不一样。 哦， 民国那盖碗跟今天的盖碗不一样 啊，哦， 盖碗是三部分嘛， 嗯， 上面是盖，下面是托，中间是碗， 嗯， 这又叫三才碗，又叫三才杯， 嗯， 说的都是它。三才指天地人，这叫三才， 嗯， 这在咱们节目里原来说过。今天这盖碗这三个是一体的， 嗯， 怎么叫一体？它肯定是一个地儿烧出来的， 对，一套 一套的嘛， 嗯， 那就是说，上面是盖，下边是托，中间是碗， 嗯， 也可以是青瓷的，也可以是白瓷的啊，那么也可以是窑变的，那， 嗯， 也可以是画花的，但它在一个套路上。以前不是 单配的呀， 这我看这个老照片研究出来的，这再结合着我自己收藏的这东西，我就破这案。以前这东西是单配的，盖碗只有上盖和碗，没有这个托， 没有这个托， 嗯 啊，真的呀， 没有这托。这托是什么的呢？托都是锡的，是金属托， 哦， 都是金属托。 这个我陆陆续续的在南方收到过，我现在有七八个吧，晚清民国的，都是晚清民国的托儿，这个托儿都是西托儿，全都是西托儿，又比南方多，南方多，我在苏州也收着过，我在扬州也收着过，都是后边还打着戳记的，就是他们当地的这个字号的戳记，是这种西托儿配盖碗，所以这俩是分开的，这是一种，还有是什么的呢？西托配盖碗，这个托还跟今天的托很接近。怎么叫很接近呢？它是个托子的形状，就是基本就是一圆的吧， 跟小碟儿似的， 小碟儿似的，深一点，把它把那个碗的能握在这个托里边，不都是这样的吗？那就是说这个改变呢还不大，它基本上还都是就是说原来是西的，跟那不一套，现在是一套了，就是用瓷的，以前这俩是俩地儿买的，你买盖碗单配、 哦、 这个西托到什么时候还用呢？就这托解放以后还用，我怎么知道呢？这也是我自己的收藏。我在成都收到过两个托子。这两个托子呢惨点，这俩托子呢也不是西的，我颠了颠呢也不是铜的，这俩呢咱北京话说呀叫屁青啊，叫飘青，金属的 啊。 这俩是什么的呢？这俩是铝的。 铝的那多烫啊， 还软呢。 对呀、啊、一是拿不起来，二是铝传大家都用过，传热特别快。 哎， 对吧，咱小时候那个热奶奶奶锅好用个铝的。 就那个跟那个饭盒啊是， 对吧， 是一个质感。 哦、 而且呢人后边还写的呢，是成都的铝制品厂生产的。 那我就没明白，那这东西它有实用价值吗？ 有，肯定是实用，肯定还是实用，就是还是可以端得起来的。我试过，没问题。就是反正铝的比锡的那个呢，有两点上有差距。第一个呢，肯定是便宜，就是材质就便宜多了，就别提了 啊。对啊。 第二个呢，那当年清朝或者民国的那种托子呀，那非常繁复的刻工，刻的好，它上面还有刻。 哦， 梅兰竹菊 有 雕工，这个东西呢就比较的相对来讲呢就粗一点，也有雕，但雕的很少，淡淡几笔。那就是说这个是很世俗的或者很市井的这种茶文化。那你知道成都的这个茶文化又兴盛，又爱喝这盖碗茶，那大伙儿都普及来这稀的呢，这许来不起。 哦， 啊，这个就来这个便宜的 铝的。但是它您用了吗？它真的不传热吗？ 还可以。 还可以， 反正是不如那气派。关键这东西是没手感，这东西没手感就没意思哈、 啊， 就是咱得得压手的东西， 厚重拿着， 对， 不像个玩意儿，哎、老觉得。 这是打晚清民国到解放初还有，后来就没有了 啊， 后来就不具备了，以后基本上都是一体的。这是从民国老照片研究出来，就是这会儿跟现在是有不同。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哎呦， 再说一个啊，那还是比较靠后。再早，你知道那盖碗茶配什么呢？不是配托儿、 哦， 配船， 配船。 哎，茶船， 茶船长什么样？ 小船长什么样？它长什么样？长条的。 哦， 是长条， 也是瓷器。 可以有两种材质，这个在老照片上也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在实物上也印证了，就是一方面是瓷的，瓷的就有，这打清中期就有，中国茶叶博物馆就收藏有一个清代道光年的是满画青花的瓷质的茶船、那东西肯定是茶船，为什么呢？一个是它跟照片的形制都一样，另一个是中间还是有槽，有扣这个盖碗的、 就是有的那个底座的那个空间、 哎、对，就是给那盖碗的那个底足过下去那个槽。 它是一船一盖碗吗？还是 一船一盖碗？ 哦， 这么大，就这么大、 哦、 不大， 一扎来长、 哎、一扎来长就大、哎、真就是一扎来长、 嗯、 这个是瓷质的。 嗯， 还有一路呢，这个东西呢我在博物馆没见过，但是我自己收着过两个。 嗯， 是漆的。 嗯， 大漆的。 哦， 木质大漆的。 嗯、哦、 也是茶船， 形制是都一样的，那那个是西制的， 嗯， 那是在扬州， 哦， 在扬州受着那个那两制，当时也在照片里看到过类似于的形制，这个跟今天的盖碗的形制有差别，今天没有这个了。 但这个茶船它用起来 不如那个好用， 对吧？ 所以后来就淘汰了。 我一想，因为它肯定是两头尖，你怎么拿它是个问题， 对 吧？你得整是双手托吗？ 我没太理解， 对吧？ 说实话，我没太理解。 因为咱看到这实用器以后，它又不是一个工艺品，它肯定是实用器。 是， 咱得想它怎么用。对不对？你要是两头一头尖两头尖的话，你一头往起拿的话，它其实容易失重，容易倒，容易脆了， 对 吧？那你肯定两头尖，你两头捧着，那这就不像喝茶，有点像啃一盐西瓜那劲儿了， 洗脸我也看， 对吧？而且你说你这盖儿，他喝那盖碗茶不还得拿着手，另外一只手还得弄那茶叶什么的捋那个，他不拿下来的话，两个手他还真是不好操作。 我觉得这不好用，所以后期为什么可能不用了呢？也有这原因。而这比那个呢有一个好处，就这可能更显气派，这是我的想法。 或者我现在想啊，既然他做成一个船的样子，他可能不拿起来。就是我现在想，它的作用能不能是，比如说这托和这个，就包括咱以前不是也有盏吗？这两个是分离的。就是这盖碗我就当没有这托那么用，该这么手拿着边儿就拿着边儿，这么该喝喝，它只是作为我把这盖碗放下的时候搁在那儿的一个器具呢。 啊，我明白你说的，这它是盖碗的舞台， 哎， 是吧？ 就是摆在桌上，比如说好看， 对，底座的性质， 哎， 啊， 它其实不太有实用性， 也很有可能，因为我收着那俩是这个漆制的， 嗯。 一拃来长还大呢，挺大的两个，还挺大个的， 嗯。 我说这东西怎么用呢？你说这不好用。 对你用你尝试着用它。 用过都用过，不好用。 不好使吧？ 不好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不是像我想的可能性大一点？ 就是 它可能是摆在那儿用的， 比较显气。 一个盛器。 对 吧？ 就是。 啊，它就是放在那儿的，其实没有太大的实际作用。 就是说，咱现在喝那个一味一味的那汤，那汤下不也给个盘吗？你不端那盘喝？ 对， 它就是显大，是吧？ 它就是为了摆在那儿，可能好看。 我觉得是，我 觉 得有可能。 就你看，就我倒不是说你们那个喝茶的好多人做作啊。 啊，你可以说他们就是做作， 哎。他们那天跟我聊，就是。我看他们现在一喝茶，人不都摆一桌子吗？ 啊， 就是以前你得多节了解我，他老批评我就是一个茶缸子， 是 什么茶？反正我也经常也就一人喝，我就弄一茶缸，我也不嫌弃自己。我一去人家那儿喝茶，尤其好多那个艺术家人那又是一个大石头， 嗯， 那大石头又是这边又上水管又是下水管，这些咱是正常的啊， 嗯， 这就应该。那上面摆了好多东西， 嗯。 我都看不太明白， 嗯， 有什么茶宠，茶就是小玩意儿，不是往上浇点水能变色儿， 嗯， 还有各种各样。最后有一个东西我也没太看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柱状的东西立在那儿，然后他跟我说也叫一个茶什么，我没明白。然后我说这是干嘛使的，他说就是你这个茶壶的盖儿， 哦，盖制。 茶壶的盖儿，那个拿下来的时候，在上面搁一下， 啊， 这应该叫什么？ 盖制 啊， 嗯， 对，我就当时就笑出来了， 嗯， 我就觉得茶壶盖儿，你顶多就是拿起来往下倒茶，不就盖上了吗？中间还又搁一点，我觉得这有点略做作 啊。 对，老师，我说有没有道理？这还是对我请教啊，就是这个盖制，就是我把这盖儿拿下来，非得搁的一个地儿。然后这东西做的也挺漂亮的， 是那是艺术品。 因为我看见他以后，我不是老跟我一朋友做陶瓷那个，我说咱俩也弄一个那个。我们说这个东西，你可以想象几个东西，比如说可以做一个小动物，那头顶着那个东西也有意思。我说或者你做一个山的形状，然后做上，我觉得他倒是和他那一套类似的，他可以结合起来。但我就说他的实用性真的大，就跟咱刚才杜伟老师说到那他船， 嗯， 是吧？它可能是不是一个功效啊？就是到最后大家是摆着好看， 这肯定啊。首先那茶船呀，我估计是自有妙用啊， 嗯， 咱没有太体会，我还没找到这样的相关的动态的资料， 就是他能眼线演示一下。 我觉得他是不是比如说人家那一块大石头，人家比如说那造型做成一个比如说两山之间那是一个湖啊什么的，然后人家所有的茶宠都是这个水里头这东西，好，我这杯子搁上的就在一船上，整体构成一个小小竹排江中游这么一个景象， 闪闪的红星没看。 他是不是？我觉得他是不是有一套，就是这配套这感觉啊？不然你就桌上搁一船，感觉也不太好看。 哎，对， 是不是 这个孙老师的很有想象力啊？这个咱一个一个说啊。那你说那盖制，那东西叫盖制，那个现在呢，很多人在用这种东西啊。它肯定有作用。你首先来讲，这壶盖拿起来的时候，你拿起来这一下，你要倒水。我们是不建议你双手同时操作的。 为什么呀？ 容易打，容易打、哦、打翻或者打。 小脑的问题不够发达、 哎、 是吧？ 对，那万一呢？是不是？这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尤其是紫砂壶也好，瓷壶也好，都蛮珍贵的啊。您、看您这手，比如这边倒着水，万一有点什么情况，您这边还可以再护着它。这个不要两手同时去操作东西。所以呢，要求呢，这个东西尽量呢还要把它放到一个地方比较好。那它这盖制是怎么意思？比如说你放桌子或者放这茶海不就行了吗？ 对、 啊，它不就为卫生吗？它就为了它不沾这个 倒搁着吗？ 哎，倒搁着不稳呢。它不倒搁着，它转。 哦， 它你想，你明白这道理？它有的时候它就转，尤其是你看那种他们喜欢用那种比如说就是石头的这种东西啊，这东西其实挺危险的。这跟茶器都是硬碰硬。这 还真是， 那都是硬碰硬。咱们一般都是想尽量是竹木或者用席子。它很多人那会儿就前一段时间流行过这个东西，就是大石头。你想这石头什么密度？你这紫砂壶也脆，这俩往啪啪往这放，你想想这紫砂壶又烫。 哦， 这石头又凉， 哦， 它确实不太好， 哦， 哎，而且包括这东西往这搁的时候，你手再没有一点轻重，它也容易，比如说直接就有个冲啊，小裂呀、啊，它有的时候用一个盖制的东西把它隔一下，它也是起到一个安全作用。这个东西呢是这样，有条件的话你就用一个，说我这个条件啊没有那么好，或者我现在这个办公室喝茶，或者我们家呀就这一小块地儿我拿它喝茶，茶还是要喝的，那你这有些器具呢？能省啊则省。哎，这是自如的。你有这条件我就愿意把它摆的，他都弄六个茶宠了，他干嘛不弄一盖制啊？ 所以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啊，杜岩老师，就这盖制它是古人就发明了还是金人作出来的？ 后来才有的。 古人这你看金人作出来的。 后来才有的。 宋代人那么作都没作出一个盖制来。 他没有盖儿。 你要、对、 他没有盖儿。他是后来才有的盖儿。 反正我觉得这有点作 的。这个 虽然多杰老师极力解释，但是我还是觉得一个成年人完成这点工作不至于这样。 他啊最早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也有一个茶艺表演的问题。就是这人呢，当然是你这个手把它搁下去，这手自然半握拳状态在桌子上，这手直壶注水，它比较好看。你比如说这手端着这根，这手注这个水，它也不好看。你能理解我讲？ 你要说这人要表演，为了把拍照造型好看，那我理解了。 他得把这手腾出来。 哦。 他吧，或者他是护着这个壶这样注水。 哦。 对吧？ 对对 对, 对。 他是很多用法。所以他为什么最终他这东西演变出来有这个道理？他就不像咱们，你哇哇这住着，那是小脑不萎缩，都可以拍照。 一般我没见过谁拿一盖儿能碎了，是吧？ 对，那你这么说是，但是呢，有时候事情多或者他的动作多的话，他当然是我们要求他每一步都要尽量稳重啊，那就是尽量不双手同时操作，这都是他当时这个一些原则。啊，因为这个他才有这个，他还是配套来的，还是配套来的。 行，这个解释过去，好， 解释过去，他同意了。这是 今天民国这一轱辘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咱们下周日接着跟大家聊。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荣誉型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对不起，我